午好，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16年进入倒计时啦，今天早上一起床呢，发现铺天盖地都是17年假期安排的消息，还有各种超长假期攻略，就是请几天假就可以休息一个大长假的那种小套路哈。点开看了一下，发现明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假期竟然重合了，变成了长假8天假期，这大概是一个悲伤的消息。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还是通过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可以和我吐个槽哈，为什么我们的假期缩水了呢？一首张志成凌晨3点钟开启下午的 Music Party。 现在是凌晨3点钟，喝了点酒头有点痛，寂寞的夜点燃空虚的夜，暂时把心放空，你晾的床单忘了收，被烫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雨，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 Baby, baby,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 只怪那一刻话说的太重，有的情节都失控。 Baby, baby,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 你给的太多现在我才懂，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3点钟。凌晨

起了灰尘，回忆里一场梦，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成河流，已自然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 一首来自苏打绿喜欢寂寞。前一段时间呢，有消息说苏打绿要休团三年，最近他们特意拍了一部音乐电影，今年出道12年，也为这一段音乐旅程的暂时告一段落画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ophie。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总被人说长得着急，可能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有问题。美国健康杂志呢总结了加速衰老的9个坏习惯，比如说不爱喝水、不涂抹防晒霜、睡前不洗脸、皮肤不保湿，还有吃太多的加工食品、天天洗头令头发干燥、忽视眼部的保养、拒绝吃含有健康脂肪以及抗氧化的食物。你有没有中招呢？要注意一下咯。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佟大为、赵薇，亲爱的小孩。

配合演出。 一首来自林宥嘉《勉强幸福》。现在的林宥嘉真的不是勉强幸福，是特别幸福。在10月29号晚上，林宥嘉成功求婚，一则情深意浓的求婚长文也是刷爆微博。这里是同样希望带给你幸福感觉的 MyFM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江苏卫视呢已经确认林宥嘉会加盟跨年晚会，在特别时刻用一首《成全》来继续传递这份满满的幸福感。在蒙面唱将猜猜猜中呢，林宥嘉成功演绎了这首歌曲，一首刘若英的老歌也被他唱出了自己独特的味道。那接下来听一首蔡依林的《倒带》，之后是奶茶刘若英演唱的《成全》。 油电增程，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无需要耗竞拍，告别信号，自由出行， 免购置税，更享6万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新能源 GA5PHEV 诚邀品鉴。 广汽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FM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

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这首歌呢，范玮琪也曾经演唱过，好像知名度还会比朴树的版本稍微高一点。好的歌曲啊，就是它的翻唱版本总会让歌曲焕发第二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朴树的新歌《达尼亚》今天曝光了 MV 的分镜脚本，他的良苦用心也是可见一斑。提前3个月筹备，以大电影的标准绘制分镜脚本，从十几个样片中选出定稿。酒保、流浪者、抽烟的女客人，预示着孤独灵魂的碎片。也许是因为这就是他亲身经历的一切，所以才会显得那样的真实。14:22，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是大大，演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 就是这个 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的爱。 最有 feel 的音乐实践 Music Forty。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来自 Karen 莫文蔚电台情歌。我们都知道莫文蔚婚后的生活非常幸福，嫁了一个洋老公哈。那在这周的综艺节目《天籁之战》中，莫文蔚也是拿出了秘密武器，就是洋老公现身现场全程陪同。他在台下看得目不转睛，都能感觉到眼神里满满的都是爱意，非常的幸福。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接下来一首来自飞儿乐团《泪光闪烁》。那如果对于 Karen 莫文蔚来说，应该是幸福的眼泪吧。 心的划着伤口，是谁能疼得那么沉默？我以为把幸福绳索能紧紧守护承诺，是谁能把窗推开，风卷走了爱，坚定的路途也遭到颠簸，头一步会义无反顾，从不后悔深爱过，为你敲的泪每一刻闪烁 Cause I love you so。 最美的爱不是紧握我们曾拥有， I thought we'd last forever. I feel I'm hoping and praying things between us don't get better. Men steady coming after you, women steady coming after me. Seems like everybody wanna go for self and don't wanna respect boundaries. Telling you all those lies just to get on your side. But I must admit there was a couple secrets I held inside. But just know that I tried to always apologize. And I'ma have you first always in my heart to keep you satisfied. But nobody wanna see us together, but it don't matter, no. The don't matter.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一年一度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秀呢，最近在巴黎火车站大皇宫上演。不出所料啊，今天维密秀就铺天盖地的上了各大门户网站的热搜头条。从纽约到巴黎，美艳天使们的用户火力全开。在金碧辉煌的巴黎大皇宫，52位全球顶级的超模，68套性感至极的内衣，以及38对高贵纯洁的天使翅膀，实力演绎了颜值与身材堪称完美的视觉盛宴。那如果还没有看的话，还不准备去一睹为快吗？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许飞，慢慢的我。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在屋檐下坐着，用黑色铅笔给某个人写信。

对不起。最爆裂的流星，难道为了长久？最温柔的笑。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江边，我在南风间，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 My FM Music 40好音乐40分钟，我是梁静茹。 下午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时光正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ophie。 电影《摆渡人》呢发布了陪你度过版预告片，梁朝伟、杜鹃深情对视，金城武、张荣荣甜蜜拉钩，还有 Angelababy 拥抱陈奕迅的影子。摆渡人呢将为你解决各类难题，希望你不要再孤单，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

间会冲淡一秒两天三年的盼，剪不断的谎是梦里的遥望，剪不断的他在未知的远方，以为是受不了冷暖身体会负担，一秒两天三年的盼 来自戴佩妮剪不断。戴佩妮呢不把歌迷称作粉丝，而是称为歌迷朋友。他知道自己的歌迷不是那种疯狂尖叫的人，而总是默默地欣赏他的音乐和表演。2014年的时候，戴佩妮凭借个人专辑《纯属意外》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演唱人奖，同场呢凭借他为刘思涵创作的专辑《拥抱你》获得演唱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出道16年，他一直在默默地进步着。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王菲《暗涌》。 睁不开两眼，看命 旋律 ，My 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 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 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身上那身白衣，无声畏惧，在人群中变成寂寞。心间这本其实小说，翻到第几页？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概念。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远远那微光越是浓烈。转身奔向无限未来，走第一页，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第一页我的起点，可纯粹才是我的世界。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都在我的第一页。身上那身宝还无依无限畏惧，在人群中变成纪念。青春这本其实小说，翻到第几页？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感言，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未来。

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 FM 100.5 My FM。 音乐陪伴你的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他唱情歌不像是张惠妹那样委婉含蓄，也不像是叮当那样直抵内心，就像是一杯白开水，平淡无奇，但只要细细品尝，你就会发现其中夹杂着一丝甘甜。他可能是在树上唱歌的那个调皮女孩，也有可能是在冬季下雪天有一点伤感情绪的小女生，来自郭靖，不药而愈。 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And you are who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我们是你重创生的灵魂，只有相爱才能完美平衡。我一生只为了遇见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孙燕姿24岁这一年，她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演唱了《与世界联网》。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呢，好像还是更喜欢《直来直往》这首歌。首次尝试 Hip-Hop 曲风，轻快又清新，也学会了看电影感动就哭，想笑就笑，以免得内伤的那种直截了当。来自孙燕姿，《直来直往》。

16:24，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Zuki。空难电影《萨利机长》最新发布了30秒口碑版预告片，除了展现更多影片内容之外，还集合了北美上映之后的媒体评价，比如说紧张刺激、充满惊喜、令人无法自拔等等。目前呢，该片的烂番茄新鲜指数为83%， IMDB 评分是7.9分。影片是汤姆汉克斯主演，12月9号内地上映。你有准备去一睹为快吗？张雨生，口是心非。 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a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a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am 官方微信平台。